里残阳，杯酒莫尽春水中，独树小的落茶香，谁怜惜风度自凉。直到是寻常，

舍的年华，才能浇出一朵花。青春的尾巴托起牵挂，不肯离开家。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到就蒸发。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我傻啦啦啦啦，你说啊啦啦啊啊，倾盆大雨暖了是你的头发。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一朵云都躲不下。时光里滴答答答答，青春长大。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谁能抓住它？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空虚寂寞，看着你我他，我傻啦啦啦啦，你说啊啦啦啊啊，这么难预言，连上你的头发，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一朵云都留不下，傻啦啦啦，傻啦啦啦，爱过的人在哪里？

假与真实，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 是梦长秋是绸缎情烈途上不愿忘薄情于痴贪小欲望诗经冷眼没牵肠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或心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还有孤独要安康多少遗憾自负存念想